时出现，冷眼旁观一切，提醒我的欠缺。在和自己斗争，无非是为了安全，争取整个世界，却想推翻一切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何洁的越伤越爱。最近啊，何洁和贺子铭的离婚案件是吵得沸沸扬扬的，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是谁非啊。但是何洁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其实我是偏向她这一边的，因为她对于两个孩子的那种爱，包括她对工作上的那种努力，让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勇敢的女人，越伤越爱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《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》。 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是我心内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。 歌是来自王力宏和任嘉萱合唱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》。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真的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。而且在 MV 当中，两个人用复古的造型演绎出了一部爱情的故事。同时呢，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在 KTV 当中的情歌对唱的歌曲啊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《怎么说我不爱你》。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，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，凭那些遐想，想那些火花，然后脆弱又脆弱，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，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，绕了一圈那单纯快感之后的空荡，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，重复着做即兴的狂想，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？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，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？痛苦

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的《倾城倾国》，除了音质以外，我认为是最好听的一版了。齐秦的嗓音呢有沧桑感，陈楚生的嗓音呢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羞涩，配合起来是意外的缠绵悱恻。所以对这对组合呢，要比熊汝霖和阿宝的那一对会更加好一些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傅梦妮的《雨》。 你在雨中某个角落继续生命，对这个世界充满怜悯，有种声音在心里响了又停，像寒风吹进心底，与心跳在共鸣。来不及反省，爱恨情仇无所遁形。啊， 来自傅梦妮的雨是《小时代》的插曲。人啊，总会有不如意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活着觉得累的瞬间，但是一场雨过去，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开始呢？为什么不能够找到存在的意义呢？然后去将它变得更加美好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洁仪的《早去早回》。 炎蓝荡了几多圈，走进了乐园，若再唱几串，走进了校园，路上辗转，便不小心跌损，嘴边哼着谁的歌，说不计较路远，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，每把声音定会祝福，要早出早回来，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，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。 是爱。从怀来送到海关，他说会回来。从凝望去到亲吻，相信过未来。望着他笑，但口竟不会开。心中响着谁的歌，去谨记这段爱。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，每把声音定会祝福，要早出早回来。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，临别的激动和悲哀，却可印证着爱。从泥路到化妆间，有千百次夕阳。台下到台中唱，走过了无常。昨日的我，又怎么可设想？不知感动谁的歌，我知道那样唱。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，每把声音临别的激动和悲哀，却可印证着爱。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，每把声音定会祝福，要走出走回来。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，临别的激动和悲哀，却可印证着爱。每一次要离开，那感觉真是好。 我有一件梦的衣裳，青春晚霞编织地上，柔情为他加上点缀，阳为他加上妆花。我在用那，我在用那无尽呀无尽的思量，把它字字细细的，字字羞羞和景象。有一天我遇到了他，我献上了梦的衣裳，他把衣裳披在肩上。那一瞬间，那一瞬间，日月星辰，日月星辰，多变呀变得黯然光。我呀，请你，请你，请你把这衣裳好好珍藏。我有一件毛的衣裳，有青春欢笑编织的衣裳，柔情为它加上点上妆花。我

次去恋，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，步步翩翩，呼吸浅浅，爱的花儿自多甜，一步一步向你靠近，一圈一圈对我的心，就像 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俞灏明和郑爽合唱的《爱的华尔兹》，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校霸类的偶像剧，真的是非常的浪漫，听这些歌呢都感觉是粉红色的，哪知道后来这片子被那么多的人吐槽啊，像雷震宇什么的，不过现在听起来感觉很愉快，好像印象当中的流星雨也只有美好的片段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明湘的《谢谢收看》。 开始你起来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才更新些什么，留言就好几封，我不欣赏这些太来迟的小动作，曾经你机会这么多，偏偏就是不把握，等到我冷却后再来关注我，热情过头。 Oh baby 谢谢你收看无心的生活，只是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交流，如果当初不能珍惜，不懂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。你才突然想通，开始密切来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才更新些什么，留言就好几封，我不欣赏这些带来迟的小动作，曾经你机会这么多，偏偏就是不把握，等到我冷却后再来关注我，热情 交流，如果当初不能珍惜，不懂我们还有什么。 首是来自刘明湘的《谢谢收看》。之前也听过刘明湘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刘明湘的声音。早知道失恋可以用那么开心的心态去面对，那我还难过什么呢？真是白白浪费了我那些年要死要活的时光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姜育成的《最后一夜》。 像泪在眼眶盘旋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，拥抱早已悄悄冷却，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，只留下不舍的体温，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。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脸。如果这是最后的你，是重 9599，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在平安夜的时候呢要吃上一个苹果，然后象征着平平安安。好吧，只要大家觉得开心就好了。 OK， 今天节目开始啦，来听到今天第二首歌是王铮亮的《盗梦》，这是他为一款游戏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。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，风暴不爽在东方之巅，传说中西方诸神再见，不如相遇梦魇回一战。哪怕是上天下地走笔飞燕，两桥担浮云似神仙，谁带领一骑天轩，一骑地转，牵手相伴红颜有缘。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，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，传说中西方诸神在前，不如相约梦魇会一战。哪怕是上天下地走笔飞燕，两脚踏浮云似神仙，谁带你一起天旋一起地转，牵手相伴红颜永远。 把梦里世界来改变，我到底梦境来做

0898-6666-6666。 12月23、24日，北京首创奥莱圣诞嗨购不打烊，500万礼品大放送，全场一折起，夜间折上再8折，还送泰国游。北京首创奥莱，京港澳高速19出口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陪你熬夜聊天聊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 E。 Hello B E， 恋爱 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多像一份份设计，恋爱 ING 改变 ING，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到心跳到你是空气，但是很温顺，为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，谁能在昼夜能煮粥，为保了生命。你就是维他命 ，Hello B E， Hello B E， 恋爱 I N G Happy I N G， 心情就像是多想。在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，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到心跳到不行。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E， 恋爱 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，恋爱 ING 改变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五月天的歌就觉得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正能量爆棚，就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《恋爱 ING》。好了，接下来听的是张惠妹的歌，这首歌叫做《说傻话》，应该不算是她众多情歌当中流传很广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一首歌当中，阿美以她的那种独特的声音特质，让以小品著称的蔡健雅的这种 rap 的作品也展现出了一种大气和洒脱。 牵挂， 孤单变成是个异类，要不要赌气我也找人陪、明明是你说的很想见面，让我等了等却浪费时间，却只能抱怨你的女人缘。她要我好吗，很热情吗，我随时随地让你心情还吗，她说话很 sexy 吗，我在你耳边唱情歌，偶尔不傻为你装傻，让你的谎话在心里挣扎，就是怕太多牵挂，再让你以为我整天说些傻话。 这首《说傻话》呢，是收录在张惠妹《勇敢》专辑当中。在这张专辑里还有另外的一首歌叫做《解围》，也同样是蔡健雅为阿妹量身打造的。这张专辑呢，据说是阿妹出道至今她本人参与最多的一次，从填词到编曲都有她的心思在里面。而接下来听到的周杰伦，他的很多的专辑都会有他自己的小心思，但是呢偶尔也会少不了这个女人的心思，她就是徐若瑄。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周杰伦的《开不了口》，就是来自于徐若瑄的填词。 在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，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，嘴嘟嘟那可爱的模样，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，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，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你在我有多难熬， 没有你 多烦恼， 我尝过

向天空大声的呼喊，用心的试过了这么多年，但你热情奔放或是痛苦难言，谁的诺言会真的实现在你身边。爱是一个浪漫的诺言，快乐的内容每天都在变化，人心在飞转，谁能让你我停留？当相逢成为再见，再见成为遥远的思念，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拥有，内心的平安那才是 的诺言。这一首歌也是电视剧《我爱我家》的片尾曲，它虽然出镜率不是很高哦，但是只要毛阿敏一出来，绝对是一线歌手的实力啦。虽然很多人在慢慢的淡忘他，但是他的演唱实力绝对不可小觑。接下来的这一位，他据说也要参加我是歌手的新人踢馆环节，虽然他已经不算是新人了，但是对于很多的内地的观众来说还算是比较陌生的吧。他就是曹轩宾，我们来听到他这一首《纠结》。 落雪的天，不再看你的脸，我微笑着流泪，是心酸的滋味，开不了口说再见，一切都早已不见，不是阳光太耀眼，眼泪一脸呈现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，分不清走不开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句每一幕，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，两颗心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我的故事开始。 是纠结，分不清，走不开。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，每一句每一幕，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，两颗心三行泪。 这首《纠结》是电视剧《婚前协议》的一首片尾曲。曹轩宾写过很多的歌，但是很多人对于台前的他还是不太的熟悉啊。但是他的唱功其实还是很不错的。接下来的这一位，很多人看过他的广告，看过他的电视剧，但是很少听到他唱歌。他就是卓文萱。来听到的是他在15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，叫做想家。 那时候，爸爸总是陪我一起走路上学去。那妈妈总是怕我淋到雨，有时我希望回到过去，握着她的手好安心。每天我在远方担心她的白发，我想家，为什么一定要长大？为什么世界变得好复杂？我不想独自面对眼泪流下，我只想紧紧抱着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

张国荣哥哥的《有谁共鸣》，还记得他曾经在一次访谈当中说过，他每次在唱歌前呢，都会为这一首歌然后编一个故事，唱的时候呢，脑海当中也会因此浮现出像 MV 般的情节，所以呢，也让他在唱歌的时候感情会更加的充沛，更加的投入。而刚听到这一首《有谁共鸣》，应该不需要去编故事了，因为唱的可能就是他的心声吧。不管哥哥在或不在，关于他的掌声一定还是会不断的响起的。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凤飞飞的《掌声响起》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些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